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，走在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的结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是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，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你，还继续独守寒窑，一等十八年，有些事情。 短短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带来了一首压箱底儿的歌，就是彭佳慧的《走在红毯的那一天》。彭佳慧的特色呢，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入骨认真。走的红毯的那一天是一首虐心的情歌，那当中的脆弱只有聆听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。彭佳慧每一个声音的情感都满满的要溢出来似的，情感上的张力让人无法猜测，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者眼泪决堤。音乐导航，来听光良《朋友守日风》。 在手心最后温暖只剩下几分钟，门外有自由在等你，胸口有空洞在等我，我们说好为彼此保重，挥一挥手向你先走， 潇洒微笑，像不像个小丑？少了情人，今后多个朋友，给你过头多余的温柔我来收，挥一挥手 的朋友都知道，首日封是邮票发行的第一天，作为纪念的盖有纪念邮戳带邮票的纪念信封。朋友首日封是一对恋人由恋人变成朋友，首日封就是对这件事情的一番纪念。音乐导航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就跟各位告一段落了，感谢你的关注，明天我在这儿继续期待您的到来。 残酷的未来，狂放到光年外，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靠未来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。